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论捧逗原名捧逗争哏，是传统相声中的争辩型，行话称母子哏的一类相声，是相声发展史上的早期作品，历代演员都演过此段节目，在相声场子中是经久不衰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论捧逗。传统的相声分为捧哏和逗哏两个角色，两个人一唱一和，演出时主要叙述故事情节的演员是逗哏的，配合逗哏叙述故事情节的演员是捧哏的，又称梁活的。逗哏和捧哏的当然是缺一不可了。好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苏文茂朱向臣的这段论捧逗，你来听听这捧哏逗哏之间的学问吧。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哎，对，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是啊，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嗯，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哎，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相声嘛，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哎，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嗯，我呢， 你呀， 啊，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这话怎么讲啊？ 配的。 你这叫什么话呢？ 哎，捧哏的嘛，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你有什么责任？ 有什么责任？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爱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啊，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哎呀，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 哦， 你哪懂这个？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啊。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哎，对了，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是啊，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哎，这话对。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啊，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 外行，你这 您还艺术修养呢？ 怎么着？ 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是啊，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还是啊。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对了，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老先生说什么来？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说什么？ 三分逗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要按比重来说呀、我这逗哏的占99.9%， 那我这捧哏的呢 也就占0.1%，弱 还弱。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说话你着急干嘛？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也难说呀。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怎么？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你想一想， 前两年是吧？ 啊， 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是完 了，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哪点现眼了？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好嘛， 怎么了？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这一点不夸张啊。 太夸张了你。 实事嘛。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多的换。 现在咱们就换呢。 你站这逗来。 哎，我逗你来捧。 哎，别介。 你也学习学习。 你别介别介别介。 怎么了怎么了？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今天非逗不可。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哦，行，你来 啊，咱俩换个， 看你逗 这你，哎， 哎，你逗可是逗啊 啊，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哎，对了 啊，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当然有内容啊。当然有内容啊。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咱俩说相声嘛，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对对对， 两人嘛，不对口 相声。哎，你一阵我一阵。 对，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行了，逗吧。 啊， 逗吧， 开始了。 开始。 辛苦您了。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哎，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这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是 我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哦，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这 不，我呀走了。 你走吧，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不， 啊，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啊？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哦，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我不信呢。 啊，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要是高呢？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你这话可太狂了。 一点也不狂。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你给我捧，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来。 你瞧着。嘿， 我先问问你 啊， 你换哪一段呢？ 还这段 原词不动。 当然了。 哎，这可新鲜。来， 你看看，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辛苦。 哎，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嗯，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哎， 街里边出了一人。 是，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哼，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这 问你说你没在家。 哎， 我可就走了。 别挨骂了。 我就拐了。 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不，你上哪儿去？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完成任务 了？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哎，不是， 你这怎么意思？你 不，你先等一等 啊？怎么了？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不行， 哎，怎么了？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那么怎么办呢？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那哪儿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啊，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哦， 知道吗？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那当然了。 哦， 但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哎，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哎，对。 行，哎哎，好。 我就走了。 哎，你走就走吧， 我就拐了弯儿。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 哎、 拐弯拐弯吧。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不能， 不 能。 怎么？ 死了。 你爸爸死了？ 死喽。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怎么碰见死尸了？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多怎么碰？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哦，俩多月了。 对了，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今儿整一百天吗？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哦，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谁呀、啊？ 你大爷。 我大爷。 对。你大爷、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 哎， 细高挑，俩小眼睛， 对对对， 坐哪哪冲嘴儿 啊， 会弹两下子琵琶， 就是 我大爷， 就是 我爸爸行大、哎、哎， 爸行当。 哎，我爸爸行当。 没大爷？ 没有。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那大概是你叔叔。 我爸爸哥一个。哥， 你舅舅？ 我妈妈娘家没人。 你岳父？ 没有。 你姑父？ 没有，我哪有姑父。 你姨父？ 哎，没有。 哦，对，你干老。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哦，大概是你哥哥。 没有。 你有？ 没有。 你说有？ 嗯，什么叫说有 啊？哥哥，没错。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黄巧，前天还飞了。实在是没办法。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你那怎么办呢？那个，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不是你 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哦，得顺着你。 哎， 这人这脸皮够多厚。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哦，非得顺着你说。 对。 哎，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有 啊， 有。 对，碰见兄弟。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啊？ 你得说对了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你兄弟这模样啊？ 哎，对了， 这模样我知道。 你说说 你兄弟这模样。 哎， 你兄弟是吧？ 哎，我兄弟。 对对。他是长粉脸。 谁呀？ 不，那个圆粉脸 啊， 那个长圆。 这是怎么长的？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脸庞我记得， 哎， 他是黑三色。 啊，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谁呀？ 可没长着啊。 谁有麻子？ 没长着。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他有那个那个 哪个 那个痦子。 哪儿长痦子？ 痦子 啊 就哎，反正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反正就在这溜， 你画地图来了。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哎，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哦，没看见前脸。 哎，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穿着一套纱皮猴。 啊？ 有拿套纱做皮猴的吗？ 谁说的？ 像话吗？ 套纱做皮猴啊？ 穿这么一套纱大褂、 嗯，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纱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 哎呀， 他没穿衣裳 啊，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哎，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澡堂子，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对，没穿。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岁数 啊 岁数70多岁。 谁呀、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你兄弟呀、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啊！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我怎么碰不见？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哎，这可就不对了 啊。怎么不对啊？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谁让你碰去？我让你碰去了。 哎，这 你乐意碰的。 这不对啊。 啊，怎么不对啊？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去，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我没让你碰见呢。 你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怎么诚心撅人呢？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啊，怎么捧哏呢？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了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娶你这么说话吗？ 你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你 这不许这么样闹。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那当然是不能 啊。啊， 那倒是不能。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这也不能这么说，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不敢不敢， 自称一家。 嗨，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啊。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这话对，这话对。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也不敢。 您是相声泰斗。 嚯嚯嚯， 幽默大师。 哪里哪里， 滑稽大王。 太捧我了。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是是， 您要在很好的肯定的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艺术独特的风格。 嗯嗯， 甭多了。 哦， 再有3年 怎么样呢？ 你就赶上我了。 哦，我还不如他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论捧逗》，怎么样？您明白这捧哏和逗哏之间是怎么回事了吧？在这一段《论捧逗》中呢，捧哏的话就是非常重要，很多包袱呢都是由捧哏的来说了，可见捧哏的重要。好了，听众朋友，那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咱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陈坤的《逆行列车》。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所有的乘客，我就开动了。欢迎你乘坐逆行的列车，前方的路程会发生什么？你没有选择。也没有活着，街坊会有着相反的规则，做的也就会变成了对的。到底该怎样，怎么样取舍，怎么分对错，怎么样闪躲。你得到过什么，到底值不值得，失去后总是问为什么。我用扑克来占卜，如何呢摆脱这枯燥的角色，离开这庸俗的小说、啊、做一个逆行的我。